老蛇獨女， 我是蛇威， 我是小咪，我是奶昔。哇，小咪，你今天是不是第一次拍蛇威我哋新主持呢？ 上次拍过次啊。 诶、欸，系咩？ 但系未系。 哦，今次你嘉宾，你未系正式主持，系啦、 啊。而家、啊啊、正式啊。 系啦，冇错，今次系正式主持。 首次拍一下先。 系啦，首次拍我哋嘅小咪主持。 哦，上次同摸摸一齐录啊嘛，系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他已經試過摸摸的了、 試過摸摸 了 其實我也想試一下其他女仔的 小咪 OK 小咪 OK 可以試得更加多 是 嗎話說我今天搭地鐵來的時候就遇到很多很多的女仔可能因為現在天氣熱個個都熱褲啊、短褲啊這樣 低胸啊 Deep V 啊 是啊真的看到真的最期待就是地鐵越逼越好 所以你有沒有留意一下我今天穿裙子 之後呢 就是 夏天就是大地帶來美女 我這次叫做牛繳裙 牛繳裙 牛繳裙 是啊 什麼來的 是其實就 是、是俗語來的 是啊就是牛繳裙 哦 知不知道什麼叫牛繳 裙你不可以這樣說我是牛繳裙 牛繳裙你是牛繳總之牛繳裙你知道牛繳裙是什麼嗎 不知道啊說一下 那你要說一下 牛繳裙就是、類似啦一條裙那裙的長度就大概去到你的大髀不可以長過膝頭哥就緊緊好遮到你的屁屁 是啦遮到三角形 的位置就可以了 尖端位 是啦你稍微行地鐵的時候或者上隧道你上少少都見到一條底底的 是啦千萬不要執東西跌低了之後你叫前面的男生、不好意思我幫我執一執支筆、啊、 是啦不過你要低胸夾條爛給他告訴你現 在很多女仔穿短褲都喜歡將個屁股有部分 半個露出來、 即是那些是蝕筆的嘛 蝕筆的嗎怎麼蝕啊即是那條罅 我經常性見到他們是、整個屁屁半露啦幾乎呢你不知道為什麼很想那刻你就想蝕支筆落到屁股罅的位置 其實那個罅是很吸引的 是啊 是啊因為那個罅是、即是你又見到了半個你又不是見到了全個 是啊你而不得呢就那刻呢 他牛仔褲鬆一鬆又蝕下來是不是 是啊再高一點或者或者再走你就看到不同的東 西其實這個時候呢我不是很想攝筆的或者男人對筆有興趣一點我想攝一毫子下去 就可以夾到 沒錯啦 但你平時這樣穿你怕不怕被人拍、 其實我覺得你穿這些裙你預早會被人拍那樣才代表自己吸引度高嘛有人拍就是有價市場價值啦 很開放、啊、我喜歡這些、啊、 我思維比較開放 大家暗示 小咪你呢、 我很少穿裙 但你有冇著漏屌褲 我少著都少著。 漏屌褲係 咯。同埋我覺得係九十後先中意咁著。 但係小咪夠唔夠膽？即係怕唔怕俾人影 啊？如果睇佢影邊度咯，睇佢影得靚唔靚咯，或者。 哦。 你點樣睇佢影得唔靚啊？ 你睇唔到佢偷拍你 喎。所以就唔如果唔知道咪唔想咯，即係唔係唔知佢影嚟做咩咁咪唔想。 影嚟一定知道佢做咩嘅，你估到佢估到做咩可能？自己 唔知道啊，自己 J 又好啊，自己 send 又好啊。我谂系男人都有几个呢啲咁嘅 group 咧，就系 send 呢啲咁嘅相。即系好多时候都系你 send 出嚟啊，喂，地铁见到条女正喎，哇呢条低胸喎、啊，嗱佢瞓着咗啊，影条罅。 喂，佢条底裤点解黄黄地嘅，大佬？ 佢之前讨论区咪有个女仔成一个巴士度系着条白色裙，咪净系得个屁股咯，有冇印象啊？ 欸、 好像有白色衫、 啊， 就露了一條帶帶出嚟嘅， 即係特登噶，即係半透視咁。 我、那、嗰個好像是大陸的大陸 啊，咁啊好嘛，上空間、啊 哦、即係大陸人睇香港巴士。 即如果台灣妹我都有興趣望下嘅。 點解大陸人冇興趣望呢很多人都上大陸玩噶。 係啊，咁、可能我自己又覺得，即大陸俾我感覺就是大媽，第一個諗的形象就 大陸都有很多嘅，你想下我哋香港很多。好多嘅美女輸入啊，都係嚟自大陸 嘅。如果你話佢係澳門嘅話，咁我又覺得又吸引啲喎。即係如果一講大陸嘅時候，我又爭少少咯。 哦，不如分得，不如分得那麼細啦，都係咩啫？ 中意大陸咯，但係男仔其實係咩女人都得。 唔關事，因為我覺得大陸 有窿就得啦， 大陸嗰啲靚嘅女仔咧，通常都過曬澳門度揾食㗎啦，即係嗰啲高級妓女，係啊係啊，冇錯咁。香港呢就 因為是 就係嗰啲台灣妹多啊，或者啲 香港有台灣妹㗎， 有好多台灣妹㗎噃。 誒、咁我又要介紹一下俾我啊，我過去觀摩一下。 你想知係咪？我介紹 下咯，係啊，冇所謂啊，試下。即係文化交流我都中意。 喂，但係咧，我覺得咧，其實你覺得偷拍啊，男仔好中意啦，咁啊，有啲女仔都會介意，有啲就唔介意嘅。咁其實我真係覺得，其實係咪要立合法咧？ 其實偷拍係要好小心嘅，因為我認識得有個 friend 啦，佢個偷拍。 技術係超高，你完全唔知道佢影咗咯。即係你同佢一齊，你同佢一齊喺身邊，佢無端端影完之後俾 show 俾我睇，喂，啱我條女，即係可以高張到咁樣。 誒、欸，你個 friend 有冇戴耳環嘅？ 冇戴耳環。 哦，我即係個 friend 會喺個耳環度裝攝錄器嘅喎。 攝錄器啊？ 係啊，一啲咧針孔式嗰啲咧，但係咧佢個耳環咧 咁樣啊，唔高張啊，佢直頭用部電話，即係我影到你點？ 唔使啦，你 Apple 啲 watch 可能都已經得啦，都唔使特登。 Apple watch 會影相啊？我真係唔知啊。 唔係有 video 噶嘛？可能咁你就 哇咁啊，隨手行埋少少，放低隻手扮扮咁樣撞下撞下咁就影到 啦。唔係因為咁樣，而家係。隨手都可以拍到同埋影到噶嘛？ 係啊，我最近咧就睇咗條片喺網上面睇嘅，咁、咧就係一個男人同埋一個休班警員啦，就稱咁咧、就話佢偷拍，咁偷拍咗之後就俾個休班警員逮捕咗，咁就要佢開翻部機，因為佢鎖咗，咁就要求佢開翻部機，咁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咧就完咗啦。咁直至到今日啦，今日我哋就睇到明報有一個報道咧就話法例啊，即係法改會咧。他要檢討這個性罪行的諮詢文件，就說如果未經同意之下為了性目的而對另外一個人進行觀察或者視像記錄的話就是犯法咯。 但是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他要拍街邊人不直接在 AV 那裡拍呢？ 其實沒什麼刺激感嘛，即是代入感強，即是為什麼你要即刺激神秘咯，系啊，因為你光明正大。講真的，如果你成棟樓都係雞，你打開曬門，我睇我唔過癮咯。 我成日覺得因為 A V 啲女仔靚好多啊嘛，咁點解要喺街度偷拍啲唔靚？ 咁食飯乜嘢都要食啊， 即係雜食。 係啦， 你唔食嗰啲唔得嗰啲咧，你點覺得嗰啲得係咁好食？ 同埋女又冇人會嫌多嘅。 係啦，都係嗰樣嘢啦，因為都係。有個窿就 OK 啦， 係啊，但我想講佢呢條例。 誒，個薄荷糖我冇 OK 啊，有個窿嘅薄荷糖。 太細啦，我驚賺爆嗰粒薄荷糖。 咁咪有自豪感咯？哇，連粒糖都可以賺爆啊，幾勁啊我！ 我驚入咗去攞唔翻出嚟。 即係我諗緊活塞男。 入到都係困難啦。 即係你話，所以活塞男咧係勁定唔勁咧？ 活塞男。 即 係 佢插咗佢掹翻出嚟，係啊，咁唔知會唔知係咪話佢勁咧，定係唔勁咧？ 勁梗係勁啦，即係首先佢。首先他會選擇報警先啊，我先覺得他勁啦。 咁你啱彈嘢點偷拍法啊？咁依家即係立法咁啊？ 傾緊咯話，但其實性目的去觀察，即係望下女得唔得？即係而家望都有罪喎，望咩啊？望都有罪啊！ 我見到你細佬起奇喎，係咩？ 係啊，性目的喎，即係點樣為之咧？即係我見到你扯旗，喂，我唔想噶有時。 即係我諗你第時望女仔咧，你唔可以超過兩秒咯。即係可能 唔可以扯旗望完。 即係其實唔係扯唔扯旗都唔知道，除非你長期著啲鬆身，即係鬆身衫咯。 咁我知道遲啲有啲乜嘢帶埋。 得啦，我覺得你可以著蘇格蘭裙啦。 唔係， 著裙咪唔知道你扯旗咯，都睇唔到。 冇事，我直接戴眼鏡。你唔知道我望住你，我扯旗咯，關你鬼事啊！我咪要長扯旗㗎。 咁你要戴一啲密色嗰啲喎，即係好似啲盲人嗰啲先得喎。 係啊，直接扮盲人咯。 咁啲冇 撞埋去咯，跟住冇咗嗰支拐杖咯，向前摸咯， 啊、 直接揸落去。扶手啊！ 咁仲方便啊？ 我而家死啦！我諗將來香港好多盲人啦。 香港好多盲人，全街都係盲人。 好緊要啊！呢樣嘢。 就因為應付呢條例啊。 咁又唔知咁樣使唔使立法啦？唔知係咪盲都要立法咧？盲。 所以其實真係可圓可點咯。 其實有啲灰色地帶喺度。 係啊，但係有個記者咧就問佢就話：喂，如果有一個男仔喺公眾場所望住一個女仔有性反應，咁會唔會坐監啊？咁佢就冇答過呢個問題啊！呢個委員張達明。其實答唔到呢個問題啊，究竟係咪真係犯法咧？咁樣講。 咁如果本身張達明自己都咩咧？ 其實 咁又點計咧？ 所以佢就應該唔望女咯。 哦，唔係，不過喺日本其實你都唔可以影人嘅，咁所以勉強都講得通嘅。 日本唔俾影人， 唔俾影人嘅，其實你犯法嘅，你影到人就犯法咯。即係嗰個人刻意要告你或者咩，你係唔可以影到人哋個樣嘅。喺日本其實就應該 即係點啊？即係譬如我想 你講緊係地 係啦，你影任何人個樣都唔得㗎。 其實地鐵都唔俾影相㗎。 咁如果地鐵自拍嘅話，我後邊有啲人嘅 告你咯、 啊、嚇！ 但係依家就太多 橫掂都告咯，一嘢揸落去。 是放寬了的，如果沒有記錯就你在日本，總之如果你拍人家的樣子都不行。 我知道不可以講電話咯，但我不知道連影相都不行。 其實明星就肯定得，普通人就現在有時上網的人都照影的。 其實上網很多的，即是個個 group 都拍的了，不過自己玩得小心， 我覺得自己不 拍得小心。 你覺得自己是明星，就話你做乜影我啊？ 係啊，時髦， 你大紅人嚟㗎啦，而家 我係我媽咪心中係明星嚟㗎喎，你做乜影我啊？ 你明星，你係明星啊！你身材咁正。 你唔好咁樣講啦，即係有得幻想空間嘅。Okay? 啊、你今日淨係著咗短裙啫，但係你冇一條冇嗰、啊、條線。 係咩？我哋唔係啊，因為咧露得上又唔想露下啊嘛，你明唔明？即係露下又唔想露上。 即係想人哋集中喺只腳嗰度。 係啦、啊，冇錯啦，即係今日就想睇下只腳嗰橛咯，係啦、啊哦，可能聽日啦，聽日啦，我露背脊咯。係啦、啊，諗住真空咁樣。 咁逢星期五就露下前面咯。 係啦、啊，咪係咯，人哋就我逢星期四咧就露腳嘅，星期五咧就露背脊嘅，咁啊禮拜六假日咧就露線嘅咁樣，露上線嘅。 你幾時表演個夾一毫子俾我？ 咩、有時間先啦。揾摸摸咯，反正你都咩咯。咩咗啦？ 小 B 咧，小 B 點解會唔著裙啊嗰啲嘢咧？ 小著啫， 小著都係著 嘅。我見到啫，我見到佢著小背心嘅。哇！唔想睇咧。 想啊！ 想睇啊！你問下小 B 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影你之後 send 俾佢？ 影到個人 OK 嘅。 影完之後直接擺上網啦。 如果要影犯法，我覺得如果影唔到自己個樣，咁可能都可以接受嘅。 咦？咁又有得計喎，係嘛？ 即係話喂，邊只話只腳話你㗎？係 咯，冇寫名，除非我隻名，除非我隻腳寫咗自己名喺度咯，奶色即係或者紋嘅身就奶色。 係啊， 有啲人係咩腳奴嚟㗎嘛？咁影對腳咁應該都 OK 嘅。 咁得啦，我聽日寫個字喺個腳度啦。 其實有好多係腳奴，有好多胸奴。 嚇、啊！我就知道你係胸奴啦。 係啊，我係胸奴㗎。 但係你覺唔覺得你咁樣就要拉你？你會唔會？唔鋸，即你影人哋個胸就拉你，你覺得應唔應該拉你 我覺得啊，我影嘅梗係唔好拉我啦。 啊，即係你唔好拉。喂，其實我話女仔影又可以唔使拉女仔嘅。 我叔叔話，如果影你影唔影你個樣，你覺唔覺得係咪可以接受？定係都係冇啦，全部總之係我嘅部分就唔得咁樣，定點樣？ 即係影任何部分都唔得，影到我就唔得。 即係影任何部分都得，但係影到個樣就唔得，係咪應該咁啊？ 唔係你覺得咯，就話。 我覺得啊，都係喎，最好冇影到個樣啦，即係費事啦。 定係好似日本咁，即係完全唔影得先得咧。 咁樣會好抑壓嘅，因為香港人本身已經好抑壓㗎啦。你乜都唔俾佢影嘅時候，咁啊眾多風化。 其實香港抑壓，即係好彩真係叫雞合法化。 是啊、 好彩真的叫雞合法啫！ 大家有些港女是你望佢話望咩啊？超咩啊？望咩望？再望啊嗱！ 但係跟啲男仔講靚先望啫，眼一樣望嘢噶啦。 其實而家少咗啊，即係少咗話望咩望，但反而我覺得多咗。 佢驚你唔望係咪？ 唔知咪因為而家科技發達啦，因為我入咗好多嗰啲 group 啦，即係睇下嘢學下嘢啫，好多師兄，佢哋有個叫做版規嘅，就話你認到那個地方唔可以話嗰度係邊度。即係譬如我影旺角站， 嗯， 朗豪坊，你見到背景朗豪坊噶，見到有隻腳好靚，你唔可以話嗰度朗豪坊。 要話嗰個咩啊？ 唔好提邊度咯，影咗張相就張相咯，大家睇就算咯，知道就算了。 張相裏邊已經知道喺呢度噶啦， 係啦， 唔好講出嚟。 同埋如果真係影到，盡量唔好影樣。同埋如果影到樣嘅話，唔好話識呢條友。 哦， 係啦，即係費事俾人哋進一步。話俾人告啊，咩都好啊， 誹謗，追蹤佢嚟影， 係啦，唔知乜叉乜叉嗰啲咩罪啊嗰啲嘢， 即係看穿俾佢説穿， 係啦， 咁可以滿足你哋嗰啲偷拍嘅 偷拍， 正所謂長玩長有啊嘛， 啊都係啊，要識得玩啊。所以嗰啲咪俾人影到啲咪就係唔識玩咯， 唔識玩嗰啲就危險。 一睇知係老手啦， 我唔識啊，我真係唔識影啊！嗱，而家同你影張先啊，睇先啊，跟住擺上去。我哋而家咧咪好中意整一幅圖嘅，直接擺你條腿上去，係 咪？ 係啊，嗰個封面嗰度。 哎呀，我頭先唔記得寫名添，唔知寫翻名啦，叫奶色嗰只 名 嗰 只腳。 係啊， 係咪真係㗎？係 啊， 你而家影咯，再影過咯。 你影條腰咯，好唔好？ 係，影相啲咯。 影胸骨咯， 胸骨都性感噶， 性感噶。 因为我见我中意见到人哋胸骨咧，系嗰啲即系可以装到水啊，更加一流啦。 哇，胸咩胸骨装水点啊？ 呢 啲咯，鸡胸骨嚟嘅。 唔系啊，见到嗰啲 锁骨系咪 啊？锁骨 点样装水啊？嗱， 顶你！你我首先要问下你，你了唔了解一个身体结构先？ 我唔好了解噶，即系了解一个位嘅啫。 系啦，即系我 你知道成日都话点解无端端肿大，所以我成日都睇医生咯。系啊，我成日都去嗰啲我去嗰啲诊所好搞笑噶，都系个女医生咁啊，系啊。 我唔知点解嗰个成日都胀啊，一入到嚟就胀得仲劲啊咁。 系咪见到佢先？ 成日都帮我去到按摩床度啊，帮我按翻松佢啊。 唔系医生，唔系呢度啊，系前面呢度咧，侧少少。 成日都肿噶。 系啊，唔知点解我而家就睇下你而家见唔到而家仲肿啊？ 跟住又欧巴婆喎，系嘛？ 哇！真係好誇張，你嘔咗啊！真係 嘔咗啊！ 醫生冇俾袋你啊，所以有冇俾膠袋你裝住啲白袍啊？ 我係啊，跟住拎個鹽咯。 喂，唔好再講，我成日要準備準備啦。 準備咩啊？ 準備 又濕咗啦。 我 天氣熱又濕咗啊！ 唔係啊，要換定第二套衫，真係熱啊！即係你明啊，前濕後濕。 即 係 你而家唔梳腳啦，梳第二套啦。 係啊，因為唔係啊，其實我唔係特登梳俾你睇嘅，因為真係熱啊嘛，又冇開冷氣，真係。 哦，你唔好著衫啊嘛。 唔得，咁樣太過，你都話啦，你釣雞打開嚟全部雞嚟嘅，冇睇啫。 啊， 日日日熱啊嘛。 即係件背心咯。 有冇時間可以俾我換套衫先啊？ 你而家換咯。 OK， 我哋下節再見，翻嚟。